Holy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 Holy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世上文字千千万，如果一定要选出最温暖的一个字，我想一定是家。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和我一样，远离家乡，只身一个人在外打拼。不是家里不好，只是梦想载着你，想要飞往更大更远的地方。我今年27岁，现在一个人在北京。我的家在南方的一个小镇上，不算贫穷落后，但比起北京，好像支撑不起我那微弱的梦想。你说一个人在北京难吗？难，但谁的幸福都不是随随便便获得的。北漂的人那么多，谁不是在一边流浪远方，一边怀念故乡？你说北京大吗？大，大得我每天都要辗转一个多小时的地铁，才能到我上班的地方。你说家小吗？小，总共70-80平的小屋，却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。听人说过，人越长大就变得越来越恋家。以前我不信，现在我信了。虽然每次和爸妈打电话发微信都在嘴硬逞强，但我知道的，那么了解我的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我在外过得有多难。但他们足够体谅，心里很清楚，只是不想戳破我们的伪装。就像明明他们也知道我们实现梦想有多难，但因为我们的一句我想试试看，才舍不得。他们也会鼓励我们到外面看看，想尽了一切办法，只为了成全我们的梦想。长大后，我们听过太多承诺，大部分承诺都停留在了嘴上。说一辈子只喜欢你一个人的爱人，转眼就会扔下你，牵起别人的手。说只要你好好干，年底就加薪的上司，比患了痴呆的老人来得更健忘。只有爸妈不一样，爸妈对我们的好从来不只是挂在嘴上。妈妈说想吃什么妈给你做，她就真的会比平时还早起半个小时去菜市场，只为给你买你最喜欢的排骨，炖最浓最香的汤。平时只有他们在家的时候都是简单的一两个小菜，唯独你回家的时候，整个餐桌才会摆得满满当当。在外面的时候，你偶尔也会嘴馋，想念家乡的味道。你想吃的时候，只要能邮寄的，他们会立马给你做好邮寄过来。只要回一趟家，走的时候，爸妈都恨不得把整个冰箱都给你带上。爸爸说没钱了，和家里说，爸给你。只要你在朋友圈发一张减肥餐的照片，爸爸就会立马私聊你，问你是不是钱不够用，怎么只吃这么一点，然后马上把钱转到你的卡上。你问我想家吗？想，很想。生病的时候想喝妈妈炖的汤，难过时也想和爸爸谈谈。那么多的苦情歌都没能让我掉一滴眼泪，一句常回家看看却让我红了眼眶。 走过那么多的地方，最美不过家乡。我今年27岁，身在北京，外面再好，我也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父母的身旁。最近北京的气温骤降，北风也是真的很大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知道在南方的一个小镇里有一个70-80平的小窝，那里有人在等我回家。 家是错过风景，不能回头。成长是一场游戏，勇敢的人先开始，不管难过与快乐。还会孤独，怎么在灯火阑珊处竟然会觉得荒芜？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成长是一场冒险，勇敢的人先上路，代价是错过风景，不能回头。成长是一场游戏，勇敢的人先开始，不管难过与快乐，不能回头。新歌谁在一边走一边唱，一边回头张望，那些苦涩始终都要去尝，怎么长大笑也不会再大哭了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让我们彼此分享，互相陪伴吧，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孤独吧。新歌在草场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。 很喜欢在来不及的这一天反问自己，这一年你的目标都实现了吗？对啊，这一年承诺自己的事你都做到了吗？ 身边的人陆陆续续都有了对象，参加过几次婚礼，感慨别人的幸福时，你偶尔也会期许和自己一起牵手走过红毯的那个人会是怎样的存在。一年过去了，你依然还是一个人，也想遇见一个合适的人，轰轰烈烈爱一场，可现实却是你就连发呆都无人可想。街上人潮拥挤，整座城市都在狂欢，而你一个人窝在房间里，只有孤独陪着你。你想起这一年的开始，你发过一条志气满满的朋友圈，写下了新一年的计划。你说你要开始减肥健身，不谈恋爱，你也不要和一身赘肉共度余生。你说你要每个月看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，如果皮囊无法改变，你就用有趣的灵魂去填补。你说要抽个时间给自己放个假，来一场一个人的旅行，不要困在原地，要去看不一样的风景。你说你一定学着不那么挑剔，遇见合适的也会试着接受。可是一年过去了，恋人没有找到，只有赘肉对你不离不弃。书没来得及买，电影没来得及看，说好的旅行也没来得及去。一整年你都在和忙不完的工作过不去。一年过去了，给自己定的目标你好像一个都没有做到。但是你再想一想，会不会有一些小确幸、小成长，你自己都不曾看到。你再努力回头看一看，虽然写下的目标很多都没有实现，但其实这一年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。虽然没有减肥成功，但你吃遍了附近各种美食，公司楼下的煎饼果子，同事买的黑森林蛋糕，这些好吃的带来的幸福感你通通都没有错过。书和电影虽然没有看，但是那些你一个人加班的晚上，让你对业务越来越熟练。以前做起来特别吃力的工作，也开始变得井井有条。上司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骂你们不争气，但偶尔也会夸奖你一句。旅行虽然没有去，但是钱攒下来了。你给爸妈买了一个好一点的按摩椅，也终于可以买下那个心仪已久的包包，犒劳犒劳这一年辛苦的自己。你学会了照顾别人的情绪，即使不开心，你也不会把情绪都写在脸上，让在场的其他人尴尬不已。你学会了为别人着想，即使一个人在外面过得不好。爸妈问你，你也会说你一切都好，让他们别担心。你学会了管理自己的社交圈，不在朋友圈唉声叹气的。偶尔你也会难受到想哭，但不会像个孩子一样逢人就抱怨了。你学会了和自己对话，不管一天有多苦，你都会在睡前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一切都会过去，然后收拾心情迎接新的一天。你看，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你好像长大了，你变得更懂事更成熟了。虽然对于2017我们有过太多遗憾，你也一定会有很多想做却没来得及做的事，可万物皆有缝隙，你的2017也不例外。但那有什么关系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正因为你的2017有了那么一点点缺憾，你的2018才有更多可能。不论过去的一年你经历了些什么，那些不好的，那些遗憾的，都将成为过去。在这一年的 你终于可以对自己说一句，这一年你辛苦了，谢谢你。2017，拼命努力的自己，请别害怕，告别不那么完美的2017，一定有一个更好的2018在等你。不论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，请你相信，有我陪着你，你一定能够熬过去。2018会对你很好，我也会一直都在。我是张毅，不管现在的你在哪里，我都祝愿在2018新的一年里，你能平安喜乐，万事顺意。 荼蘼还没凋零，提醒我紧紧抱着你，世界还在下雨，嘲笑着今天的远行。你说我逃不过的死亡，就是被人遗忘。我说你是我人生路上最明媚的忧伤， 少的年华才能浇出一朵花，青春的尾巴拖着牵挂不肯离开家，还有多少的眼泪来不及到就蒸发，要狠心面对，匆匆忙忙的步伐，我傻啦啦啦，你说啊啦啊啊，倾盆大雨染泪湿你的头发，爱过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大，一朵云嘟嘟不下。时光里滴答答答答，汽车人转达，窗外的风景不停变化，谁来抓住它？生命为何充满这么多无聊的黄瓜？终于是寂寞，看着你我他，我傻啦啦啦啦，你说啊啦啦啊啊，这么难预言，连身你的头发，爱过的天空空空空空空，空的那么大，一朵云嘟嘟，我傻，傻啦啦啦，傻啦啦，爱过的人在哪里？ 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 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九八二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说的对，是二伯教育的事，三叔劳您费心了。好，四婶，我节后就去谈恋爱。 啊，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？我今年才26，还小呢。哎，看会儿电视吧。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，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。 啊，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。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？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？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。 2018，青春快乐，青春万岁！ 时间不是刻度，是芳华。FM98.2，关爱青年计划。 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：姑娘，别再那么懂事了。或许是一个人久了，你总是那么懂事。饮水机的水自己换，马桶坏了自己修，别人有麻烦你第一个冲在前头。可你自己呢，有了委屈自己忍，有了眼泪独立吞。你总是轻而易举地原谅别人，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疼。明明你也很脆弱，却总要装作坚强的样子。明明你也很害怕，却还要表现得无所畏惧。有时候你也很想哭，想找个肩膀依靠，可是你一直那么懂事，哪怕哭，他们也相信你自己能修复。上次夸你懂事，所以连接孩子上下学的事也放心让你做。邻居知道你懂事，所以通下水道的活也都能变成你的工作。男朋友说你太懂事，原本就可以一个人过，而那个他不行，他没了他就不能活，所以分手，所以忍心留你一个人难过。都说太懂事的人大多不幸福，因为常常顾及别人的感受，不敢拒绝，不敢说不，更不忍心看别人难过，宁可自己委屈，宁可自己疲惫，也不想给任何人带来麻烦。其实太懂事的人活得很累很累，为别人考虑的太多，总是把自己忽略。谁不想任性到有人宠，脆弱到有人疼？谁不想开心的做自己？不 想有自己的脾气，不怪自己太懂事，都怪自己好说话，对别人有求必应，对他人一再包容。时间长了，身边的人渐渐习惯了对你的泪水毫无反应，把你的懂事当成大度，一次次的变本加厉，无理取闹，根本不在乎你的任何感受。可这些原本都不是你该承受的，你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你也会哭会痛会疲惫，你也需要有人安慰有人陪伴。懂事过度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，善良过头就是对自己太残忍。别太懂事了，也别太善良了，凡事都要量力而行，为自己好好活一次，把你的懂事收敛一点，给别人一次心疼你的机会。我亲爱的姑娘，别太懂事了，卸下伪装，你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姑娘，没有必要所有东西都一个人扛。以后别再这么逞强，你也值得被疼爱，被人捧在手心上。以后别再什么事都揽到自己身上，你只是个姑娘，不需要活成超人的模样，你也可以不管不顾活成少女的模样，当一个疼你爱你的人，他不会嫌你太懂事，他是真的能给你一辈子的心安。加油姑娘，睡吧，晚安。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，想养一只猫，风调想找回失散多年双胞，生命再长不过烟火落下了眼角，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，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，你对我最好，一直好好是否太好，没有人知道。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，逃出名为日常的监牢，忘了要长大，忘了要变老，忘了时间有脚。最后的叮咛，最后的拥抱。 习惯了加班，习惯了整天把自己跟工作绑在一起。是你吗？习惯了单身，习惯了一个人，习惯了把一个人其实也挺好的挂在嘴边。是你吗？习惯了忍着难过，习惯了憋着委屈，习惯了苦自己扛，累自己受。一个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你也有过放声痛哭的时候吧？可能你觉得只要哭出来了，那些让你糟心的，让你棘手的，让你辗转难眠的，都会随着眼泪的释放全部会冲刷不见吧。可是姑娘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眼睛那么美，真的不适合流眼泪。你为了喜欢的人来到了他在的城市，到最后也没能和他走在一起，真的不怪你不够好。你也不必因为以后照顾不到他而郁郁寡欢。你要知道，茫茫人海中会有一个爱你的人在努力向你走来。你每天熬夜加班，尽心尽力完成工作，却还是会遭受上司无休止的谩骂，真的不是你还不够努力。你也不必为了介怀一次又一次的指责而拿不吃饭来惩罚自己。你要知道，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才能在工作上更加用力。你说在整个联系列表里翻了又翻，却怎么都找不到一个可以陪着自己聊聊天、说说心里话的朋友。你知道的，这不是因为你说自己人缘差到不能再差，你也不必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而感到孤独落寞。你要知道，那些虽然不常联系的朋友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。为了靠近那个喜欢的人，你一个人鼓足了很大的勇气来到有他在的陌生城市，一言不吭忍受完上司劈头盖脸的批评。你一个人躲在卫生间偷偷抹过无数次眼泪，无论是走在喧闹的大街上，还是躺在狭窄的单人床上，你一个人硬是逼着自己习惯独来独往。你一个人欲哭无泪过，放声痛哭过，怅然若失过，你甚至对自己绝望过。你说自己很傻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就让自己只身一个人就跑来了这座陌生的城市。你说自己很笨，上次骂你的时候就应该对他不停地反驳，讲出自己的道理。你说自己很蠢，朋友不联系你的时候你就想不到去主动和朋友保持联系。可是姑娘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，你不必皱眉，也无需流泪。既然选择了一座城，选择了一份工作，选择了要和别人过不一样的人生，那就放手一搏吧。一个人其实也无所谓，拼尽全力的自己才最珍贵。不过姑娘，一个人熬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流眼泪了。你哭的样子真的会让人心疼。你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人，最疼爱你的人会担心他们的小棉袄在外面过得不好，和你要好的朋友会心疼你外面没有照顾好自己，未来要来你身边的人会深深的责备自己没有尽早一点来找你。我说姑娘，你别皱眉，我真的舍不得让你难过到流泪，毕竟你眼睛那么美，不适合流眼泪。 珍贵的季节，避开几缕夜车，沿夕光翻掠，避开眼底枯木，在心中炸裂。我也小心翼翼地过一些，各过情人度日，留枕边不缺，得过杯酒忘语，且碎如佛经，得过媚俗口福，将世故拒绝。 江苏州。你说一个人很好，磨练自己，至少眼前不再是做事莽莽撞撞的懵懂少女，而是在工作中游刃有余的职场女强人。你说一个人很好，自由自在，不被束缚，不用为了别人委屈自己，也不用熬夜傻傻的等对方回短信。不过凡是两个人一起做就会显得美好，同样一件事情换做一个人做就会显得格格不入。这种格格不入叫孤独，那是你惧怕这种孤独会扎根在自己身上。为了避免这种孤独，你拼命想要一个怀抱去依赖，去享受片刻的温存。这种基于他人身上的依赖注定是不能长久给你要的安全感。梦醒时分，你还是逃脱不了陷入孤独死循环。挣扎过后，你想通了，与其被孤独拉扯着生活，不如同孤独握手言和。你开始告诉自己，一个人也可以很好。那些曾经让你感到孤独的事情，你开始一个人去尝试。一个人的火锅，想去洗手间大可不必憋着，无所谓去餐桌是否被提前收了。一个人的电影，你选了两个人旁边的位置，暗暗坏笑，要全程当瓦数最高的电灯泡。冷饮店的第二杯半价，你一口气买了两杯。爱喝饮料的你，这下可以一口气喝得过瘾。由于工作努力，尽职加薪，你狠了下心，给自己租了一个单身公寓，告别合租时代。那时的出租屋杂七杂八，靠你一个人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搬完。累瘫躺在新家的地板上，你望着天花板嗤笑说，终于要有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小屋了。最难熬的时候莫过于生病时一个人了，你想有个人在身边，可是周围除了空气只有你虚弱时的叹息。深夜突发急性肠胃炎，你忍着难受叫了一辆车，脸色苍白的你一个人奔向医院急诊。大病初愈后，你告诉自己，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可以，照样可以照顾好自己。你说一个人熬过了所有的苦，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，谁都可以不依赖了。纵然两个人生活千姿百态，也别惧怕一个人。你要相信，一个人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。 成长是一场冒险，迷途的人先上路。年少时处处风景，不想回头。是一场游戏，勇敢的人先开始，跌撞在慌张前行，不说回头。行歌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，走过人潮汹涌，忽然之